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身。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黑天下打冷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今天比较齐哈， 我们那个麻将哪儿去了？我们做金堂木的麻将呢。 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播出的今晚游戏，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我们的右下角啊，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互动中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 好习惯，就提到赞助商就要鼓掌啊！ 二位太捧了 来介绍一下特别捧我们的今天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青年相声演员叶鹏，叶鹏你好。 好， 哎，老朋友了啊！叶鹏这两天嗓子不太利落，但是在节目中不能收着掖着啊。 没有，不会收着掖着， 依然嘹亮，可以可以， 依然嘹亮。 哎，对，好，再来介绍一下，这也是叶鹏的同事、啊， 对对，建圈 啊，建圈， 圈干嘛呀？ 青年相声演员建春，建春你好，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 对，董建圈，嗯、 哎，哪有这圈的事儿？ 他刚才说的 不是叶鹏，您今天这个身体不太好，您这个嗓子不在家，你就少说话， 那不行， 你就跟刚才似的，你就介绍好就完了，对不对？ 那你怎么不说自己好？ 我的本来就好，我就不用好了， 好， 对不对？ 行，今儿建圈，谢谢。 你觉得平常在单位是不是老欺负你啊？ 没有，我们俩在一个团里头没话， 没话。 对对对。 那今儿怎么话那么多？ 最优秀的 都是最优秀的。 哎，那李云飞呢？ 下次啊， 一般优秀的人都是这个寂寞的人。 下次把你们两个旁边站那位呢，我们一起请来啊。 哎，好嘞， 一下给我们看一看， 更热闹， 对，更热闹。 对。 今天二位来呢，我们围读剧本的时候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老的一个话剧了。其实大家现在对这个开心麻花特别熟悉，但是呢，这是他们当年的可以算是就是特别就是知名度一下打响的这么一部话剧，就是想吃麻花献给你娘。 哎，久闻大名。 哎，当时呢还有很就是当时这部戏推出的时候呢，很多大咖主持人加盟啊，像何炅啊、谢娜呀、啊， 是的、 也是这部戏当时特别特别的火。开心麻花呢也开始走上了他一路火下来的这么一段经历啊。那今天呢就是当时这其中一段，因为当时这个主人公呢他穿越来的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身份，这段呢就是秦始皇和孟姜女中的一段。一共是三个男生角色。秦始皇、赵高、李斯和一孟姜女，到时候一个咱四个分一分哈。 对，王哥来哪男的？ 亲呀亲呀秦始皇。 对、哦，秦始皇。 哎，好嘞。 这我回不来了，一会儿，等会儿啊，这个有点费劲啊。好，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 哎、 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 春风十里不如你》，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哈哈2亿1768万， 无敌姿态、啊。 哇，这已经成为了我们今晚游戏开播以来在榜单上单日播放量最高的一位了啊！最近已经刷新我们这边节目记录了。日前呢，由张一山、周冬雨领衔主演的青春文艺剧《春风十里不如你》播放量轻松突破10亿啊，拔得了网剧头筹，同时呢也在微博牢牢霸占着网剧实时榜和电视剧的榜的第一啊。剧中呢，张一山把秋水这个角色的复杂纠结的情感诠释的十分到位。剧情当中啊，心仪和妖刀啊，或许是一对比较特殊的恋人啊，反正心仪不愿意让妖刀看到自己的病态，妖刀是不离不弃的照顾，让心仪放下了顾虑，而心仪的病情已经是药石无医，秋水因此暴怒，对于医学产生了怀疑， 秋水等一众同学集体向学校请愿，学校提前让心仪毕业，获得了博士学历。妖刀和同学合力策划了一场婚礼，而英男回国向妖刀送上祝福。心仪在婚礼完成之后与妖刀亲吻之后停止了呼吸。同学帮心仪举办了追悼会，而妖刀也决定要出国去逃避悲伤的过去。 哎呀，你说这个情节安排跟我们以前看的童话不一样啊，一般亲一下醒了他这过去了， 现实， 这就是童话和现实的差别了。 这么残酷吗？ 这从头看到尾，一直在看 啊，非常的不好意思，我还真的一集都没看过。这最近这段时间我在追我们前两天节目上榜的那个《鬼吹灯》黄皮子坟啊，对对，然后还有《守卫者》浮出水面，对对对，守护者 符合我们这个王哥的性格， 对对对， 比较喜欢这样的气质。 哎、先看凶残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温柔的。 啊，对，来再上下第二部《警察郭哥二》啊，这一部呢，它的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播放量达到了2292万。 嗯， 该剧中的主角简凡呢，从小是在饭店长大，所以自诩为厨中高手啊，做菜不错，立志子承父业成为一个神厨、 嗯、 啊，被伙伴戏称为郭哥，这就是做饭这锅啊，大铁锅的锅。从警校毕业啊，在父母的安排之下呢，到派出所当协警，他凡事呢总以厨艺为比喻，在细微之处呢说这个事物的真谛啊、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很多在自己的这个行业当中啊，很多人拿自己的行业做比喻，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经常拿这个主持节目啊。做比喻，可能这个叶鹏呢，经常建春呢，经常拿自己这个活来做很多咱们生活中一些事情的比喻。 迟永志在相声当中经常来用厨艺来自己做， 哎、用厨艺那就是厨子。 来来，形容形容那一道菜，形容你， 形容我，形容我一道菜、 啊，四喜丸子。好， 为什么呀？ 好，咱们看一下这个，咱们继续介绍这个简凡啊，他生性比较活泼，遇事还是很谨慎的。那生活里经常耍一些小聪明，在爱情上呢，时常左右摇摆，但是心中正义底线呢，从未被打破。在协助侦破一起抢劫案件时呢，市局的刑警支队长发现了他的特质，经过师傅的刻意培养，经历了挫折与考验，终于通过考试，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刑警，屡破大案，自信中啊，带着些许桀骜，初具将。帅之才，那局领导也非常赏识他这个与众不同的胆识啊，委以重任，侦破一起悬案。那简凡与警队的战友为了心中的忠诚与坚守，忍辱负重，不畏艰难，与犯罪嫌疑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终于侦破了悬案。简凡也对自己的职业做出了无悔的选择， 很热血啊！ 啊，从神厨变成了特警， 是的哈。为大家推荐的第三部网剧叫做《江界二》啊，播放平台是爱奇艺，单日播放量60万啊。《江界二》呢，讲述了有着特殊血脉的天选者们，通过比方之石召唤另一时空的恶魔天使、历史人物等等，被召唤者降临地球，成为他们的守护者。少年王一飞在父亲这个。他父亲是一名警察啊，意外殉职之后啊，变得经常惹是生非，成为了问题少年。 嗯， 在父亲当年布下评书的忽悠下，跌跌撞撞的长大。而神秘少女唐小盼的出现，打破了他的平静生活。原来父亲留下的遗物就是比方之石，他从另一个时空召唤来了好勇斗狠的彪悍女张飞。 哟。 女张飞啊，随后呢就发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 嗯，好，介绍完了网剧之后呢，咱们下半时段开始呢再介绍一下网大。因为刚才提起了这个警察郭哥二呢、嗯、我就是想起了就是以前我们现在国内也有一些跟厨艺相关的影视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勾起不懂那种食欲。以前我们看有一些啊这个影视剧确确实实在厨艺方面展现的这个功夫特别强，拍的也特别帅。 不用说那个电影电视剧了是吧、 嗯、 中华小当家 那太好了。 动漫 片啊。 当然看完之后能觉得特别特别想吃。 那你动漫不是随便画吗？我觉得简单一点是不是 啊，不不，画和画也是有差别的对吧、 哦、 你看像包括这个宫崎骏的一些这个电影动画电影当中的做的那个食物。 千与千寻他爸爸妈妈。当时吃的那些东西，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里边画的每一样都觉得，哪怕是动画，你都觉得，哎呀，好馋。 我跟你说，你都别说那个了，那会儿看《樱桃小丸子》 啊， 有一回他就做一个特别简单，就那个松茸、 嗯、 啊， 然后你就看着就特别想吃的那种感觉。 你别挑这么贵的食材说呀，咱们说点简单的，比如满汉全席什么的。 对，不是你，我忘了《中华小当家》里有一集就专门讲的拉面。 啊， 对对对，那就看着就特别特别眼馋。 哎，我明白了，这个叶鹏他这个思维就是这个太现实主义的这个菜呀、啊，这个不行，必须得看这个漫画，是吧？ 对，魔幻主义的哈， 吃不着到吃不到嘴里才行哈。你像《满汉全席》啊，《食神》啊， 对， 等等的，就是我们看那些，他当时在那种就是动作设计上就特别特别的花哨，你就觉得这个、这个菜刀啊，这个厨艺啊，能 抽神入化， 你就觉得特别可怕。 是的， 我觉得就是我就一直在幻想，我妈在厨房里要这么做菜的话，我还能不能吃？ 身上有功夫的。 后来据说呀，我听说啊，他们这个就是在拍这类电影的时候，你看那菜特别漂亮，但基本上不能吃。 那肯定的 啊。一个是呢，可能现实生活中呢很难用这种技法把这菜做出来。 嗯。 二呢，为了让这个菜好看，有的时候这菜不是特别熟， 火候不能太足， 它比较鲜亮一鲜艳一些，可能再上点油啊，上点色啊等等的，然后你就看着特别特别漂亮。但你要真进嘴一下呢，那可能扛不住了。 对， 这个拍电影的时候， 估计也不放盐。 谁能再拍出一部像当年那样的，让人就看完之后啊垂涎三尺的那种、这个？ 关键没有那种能让人垂涎三尺的东西可吃了。 哎呀，所以说我 现在见的东西都太多了。 这主要是我觉得大家的审美品味被《舌尖上中国》这几部下来之后，就已经大大的拔高了。 对呀、啊 嗯， 什么好吃的咱没见过呀？ 你现在什么好吃，你基本上都能吃得着 啊！对对对对， 不像建春小时候什么都吃。 我小时候怎么了？ 我觉得 比你岁数小多了。 我觉得建春小时候吃的应该是我小时候都没见过的啊！那好，咱们下半时段呢，给大家推荐三部网大之后呢，进入今天的戏中戏。那我刚才咱们介绍这个《春风十里不如你》已经达到这么一个强大的这么一个成绩， 破了我们节目的播放记录了。 好，那我们送出一首《春风十里不如你》，咱们大家听一下啊，李健的。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哥们，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连老配二连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一天天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啊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深度合作伙伴盒湾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在这里呢，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太捧了，今天这几位啊。下半时段呢，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三部网大，然后进入今天的戏中戏。今天唯独的剧本呢是想吃麻花献给你拧，挺老的一部这个话剧啊。我们一会儿咱们分分角色，看看谁来秦始皇，谁来孟姜女。 哎， 还是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网大。首先第一部 叫做校花的秘密花园，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63万。该片呢讲述了一个受尽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校花林菲菲和两位男神之间的故事。霍氏魔王这个唐明啊，因为香草味儿开始迷恋般的爱上了林菲菲，而这个时候林菲菲心里装的却是阳光男神江明。个性真实大方不矫揉造作的女主啊，曾经遭遇过一次车祸，因为车祸时的磁场混乱，导致之后以后啊，只要女主一笑，她身边人就会受到伤害啊。为此呢，这个本来阳光活泼的女主啊，就被贴上了高冷的标签，她不能笑啊，一笑就出事儿啊。 哎呀，这是个事儿啊。 哎呀，这女主呢该怎样将爱情进行到底呢？两位风格极具差异的男神，一位阳光男神，一位混世魔王。 嗯， 为了追女主，男神们上演各种甜腻浪漫的戏码，阳光帅气的形象也吸睛无数。而在这场爱情争夺战当中啊，双方极尽才思，相互对峙，浪漫甜蜜却也笑料百出，由此引发了系列搞笑甜蜜的故事。 嗯，你说这个女主不能笑，这样呢，如果有一天他们去听叶鹏他们的相声，这个怎么办呢？ 哇，就腾腾腾腾的现场倒一片 啊！你就说叶鹏他们在气的呀，气炸了， 连台上都死了， 腾腾腾倒一片， 冰下去了。 对，没法听，第一个包完之后全死了。 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啊！这女主 美美的冷冷的看着你，就是不乐。其实他是为了你好，这个怎么办？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这个剧名啊，挺诱人的，《美人套》啊。 嗯， 播放平台在优酷，播放量达到了41万。该片呢，以坊间流传的一个俗语为线索，讲述了豫鄂陕三省交界处这个套路山庄培养出的河南超级英雄的故事啊。这个16年度，比如说就说是去年啊，这下半年这套路山庄有个计划，就是针对拆二代展开清洗运动，目标首选这个豫省城中啊，这个居民这个林聪，在两次被套路骗走了卡里所有的钱和车之后呢，这个林聪结识了国际刑警费洛迪。 哎， 但在二人还没有缓过神来，就又被这个套路山庄的人给抓走了，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啊特别搞笑的历程。在影片中呢，这个男主角的之间的这种冲突成为一大看点，这个林聪费洛迪中西的这种对 比 啊差距，这种组合展开套路大作战，从被骗到套路施害者，这两位组合将在戏中呈现智斗黑帮女老大、 套路夜店小美女，抓捕国际诈骗集团女头目等等的精彩戏码、啊、美人套、 哎、这个题材还是挺新颖的。我真的是介绍了这么多网剧网大，这个题材让我眼前一亮， 套路嘛 啊，行，挺好的，挺辛辣的啊。 嗯， 第三位为大家推荐的榜单网大叫做风流杀手，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哎呀34万啊。该剧呢试图通过男主角偷窥的视角为观众打开宅男的一扇心窗。该剧的亮点之一啊是情节设置巧妙，从偷窥引发一系列矛盾冲突、 嗯、 有男主窥见女主男二情杀，男主窥见老婆偷情，有女儿窥见男主女主的牵连等等等等、 哎、 有各种偷窥的情节巧妙的串联在一起的系列矛盾。 这好像 咱说良心话，就这种题材我是不是很带的。 是，但是就是我们知道他那感觉，他是想通过那个一个视角来展现那个、 嗯、 但是是不是做的那个点稍微有一点、啊、 嗯，有点。说良心话，咱们生活中呢还是离这样的人远点， 得远点 啊、因为你像这个一直偷窥别人隐私啊，这个就是一个不太道德的行为。 有什么事大大方方看呗，一会啊，是不是？ 我想说，我以为说大大方方说呢，这不大方方看， 这干嘛要偷窥呢？对不对？ 敲门，敲门，来，干啥呢？洗澡呢？我看会儿， 走着。 能看点能看的吗？ 好，在这里咱就不继续介绍了啊，因为这个题材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而言，让人对他的这个取材这个角度呢，还是有一些让人。微词、啊、就比如像我这种保守陈旧的人，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呢咱们进入我们这个戏中戏的环节。这个戏中戏呢就是我们来演这个话剧想吃麻花现给你拧。这个是当年由田有良啊执导的贺岁喜剧片，里面有谢娜、何炅还有沈腾。沈腾里面在演的是李斯啊、 哎、 这么一个角色。 嗯、 啊讲述的是房地产销售代表王东暗恋这个女同事依林，却因为这个志大财券书导致终日碌碌无为，不受这个领导和同事们的待见， 眼高手低、 啊、上网聊天的时候、嗯、偶遇这个法力无边的网友麻花啊，王东开始好梦连连，想什么就有什么。今天演绎的是话剧中的第六场，就是何炅饰演的这个王东实现了这个皇帝梦的故事。 这个厉害了， 哎，穿回去之后当这个秦始皇了啊。他也不用说穿，他呢就是各场景的这么一个不同的这个一个变换， 实现梦想， 他实现平常在日常生活中实现不了的各种各样的梦想。 嗯， 其实你看这个题材呢跟我们现在很多网大网剧题材也差不多，但是呢由于他的这个演员阵容以及他在里面的台词啊情节设置各方面比较好，其实把这种题材跟我们现在的很多同题材的这个类型的片子相比呢，其实要高出一大截。 这个就我跟建川我们有这体会、嗯、我们也经常看麻花的东西嘛，看他剧本什么的、 嗯， 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台词本身写的就好， 很精致啊，值得推敲。嗯， 你光看那字面你就觉得能看出可乐了 啊， 不然很多东西看完之后这啥玩意儿 有些事你说你看这个这种尴尬我们就不要继续了，因为我们不尴尬啊。来，咱们一共四个角色，孟姜女里面是有段 rap 来实现我一个作为女 rapper 的梦啊、女 rap 这种感觉特别怕咬舌头对对对，真的如果有时间的话我特别有想成为一名女 rapper， 真的 啊，一定给你机会，回头咱们跟挑战新歌声咱们也商量商量啊。 对，我有 freestyle 啊。 啊，你 freestyle 啊？ 哎，我们上我们那唱快板去吧。哎呀， 行，好嘞，好嘞。 走板、哎， 谢谢给我这样的机会啊。 那咱们剩下这个秦王赵高和李斯，秦王是何炅演的 啊。亲呀亲呀亲，是。 他有点陕西口音，但是呢，我有些时候会走板，我能拿得住的时候呢，是往那变变调；拿不住的时候，咱就普通话走了啊。 就走着走着就跑偏了。 赵高和李斯呢，一个大奸臣，一个还算能臣吧。 对。 李斯，你来，你俩谁来？ 怎么区分啊？你先挑吧。为什么我先挑啊？ 有一个是这样的， 建川， 玩你急呀！ 建川，我真觉得你挺适合赵高的。 那我来李斯， 行吧？ 嗯， 好，那咱就按这个角色分配啊。那我先努一努，奔着这个这个秦王去，然后孟姜女、王高， 好嘞， 哎，李斯、叶鹏， 嗯， 赵高、建川， 嗯， 前面这个风大是一陕西口当时的一个过门，咱就给他过了，直接从赵高， 直接我一说话咱们就开始， 哎，好， 好嘞， 你一说话就开始， 对了， 好，咱们现在还没开始呢， 哎，我还没说话呢，我，哎， 来，三，二，一， 恭喜大王，恭喜大王，六国都都已被大王给灭了，这天下呀也一统了， 恭喜大王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皇帝了，我要做一个孤家寡人长生不老，以后呢你们就管我叫是皇帝吧。 始皇帝万岁！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赵刚，赵刚，赵刚，赵刚，缉拿这个乱臣贼党的事儿咋样了？ 哎，启禀始皇帝呀、啊，昨天报告啊，说这三饼和五万已经落网，只剩下妖姬白板和红中在逃。 这什么人？不错不错，历史， 臣在。 你有啥有禀报的吗？ 回始皇帝，正在修建万里长城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个女的叫孟姜女，跑到长城去找丈夫，丈夫没找着，她坐地上哭，一下子把长城哭倒了800里。 还好啊，这李大人已经把她抓了，请这皇上发落呀。 嗯，把那个女的给我带上来。 是。 传孟姜女儿上殿。 传孟姜女儿上殿。 咦，这不一粒儿吗？一粒儿。 皇上。 Who are you? 民妇孟姜女儿。大王，你还我男人万喜良。 万喜良是你男人？那我是谁啊？ 小女我自幼很善良，认识个男人叫万喜良，我俩青梅又竹马，日子过得温馨像蜜糖。三天前我俩入洞房，我那可怜的万郎被抓去修了城墙。不知道是谁造的谣，说要想是长城万寿无疆，就必定在他脚下埋上我的万郎。可怜我孤苦孟姜女，可怜我惨死的万喜良，可怜可怜我万郎。要想知道那罪魁祸首他是谁，就是那个猪狗鸡鸭蛇虫鼠蚁蛤蟆蟑螂都不如的秦始皇。最后我要说一句秦国话，暴君 大胆 胆大胆大包天， 人神共愤的暴君。 还骂 骂一句得了， 你倒是大方。他男人怎么回事啊？ 哎呀，启禀皇帝呀、啊，本来呀、啊、修着一里长城，咱们就要埋一个人，这样这长城啊才会有这人气儿。这长城工地上传说呀，万喜良人气儿这指数最高了，埋他一个能顶一万个，这样不省好多这人气的成本吗？ 哎呀，这个孟姜女啊，人都已经死了，哭她作甚？亏了她一个，幸福千万家。那哭倒了长城还要再建吗？那再建不又要死很多人吗？你就不替天下百姓想想，那看你就不要哭了嘛，干脆就随寡人入宫吧。寡人是皇帝啊，你看那个，这山是寡人的山，这水是寡人的水，这人呢是寡人的民。我已经派500童男500童女入东海求仙方去了，长生不老，长生不老的药寡人给你也喝两碗。 暴君，你这是痴心妄想，你焚书坑儒，你荒淫残暴，难道你就不怕后人世代唾弃你吗？ 大胆 胆大 呀，你这么一说倒给寡人提了一个醒啊。那各大出版社的教科书修改的怎么样了？ 请始皇帝放心，各大出版社的主编我都已经请他们做过足疗了。 那发票呢？ 啊，您的意思开的都是办公用品啊。 你好。 暴君，无论你怎样颠倒黑白，也无论你焚多少书坑多少儒，都改变不了事实。纵然倾尽五湖四海的水，也难以将你身上罪孽洗净。 你舍寡人参保专横，那寡人就和你舍得舍得。你们也听着啊，你说寡人焚书坑儒，那寡人烧的是那些无用的异端邪书，只准保留农医巫兵四种书，这才是对国家有用的东西吗？那寡人哪里做错了吗？那寡人是把那些只会坑蒙拐骗的江湖术士给活埋了啊，连带他们的家人啊，不过462个人嘛。那比起后世我那些徒子徒孙的所作所为差远了。寡人统一了天下，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货币，改井田制为郡县制，这哪一点不是前无古人的丰功伟业？你个无知民女，懂得省。 哼，小女是不懂得什么大道理，我只知道天下百姓都在诅咒你，只知道修长城要死好多人，可怜我那万郎，他的孤魂还不知道在哪个荒郊野岭游荡。 你这是妇人之见， 如果我心慈手软的话，那就不是我灭六国，那是六国灭我了。 你吹嘘的万世基业就像你的长城一样，竟然禁不住一个弱小女子的哭声。 住嘴，寡人容你半天了，你竟然还在那妖言惑众扰乱人心。寡人问你啊，寡人想让你做寡人的后宫，你到底是从还是不从？ 我不从。 你好，那就是喜欢你这样甘做甘为的女子。在你面前呢，那后宫的三千粉黛全都不值一提。来人呢，随便去后宫抓两个宫女，把她们烧成兵马俑，纪念我和孟姜女的初识。 始皇，那啥，你就别作孽了行吗？ 那你是答应我了？ 答应你也不是不行啊，不过有两个条件。 嗯，别说两个条件了，两百个两万个也没问题啊。 第一，我要始皇你在江南修建一座十里见方的陵墓，作为我们万郎的衣冠冢。 啊，冢。 第二啊，我要始皇你亲自祭拜我的万郎。 这个嘛，那然后呢？ 祭拜了万郎，我跟他已经是两世的人了，即刻随始皇入宫。 始皇帝，始皇帝不能答应啊！你以一国之尊，怎能去祭拜一个乡下百姓啊？ 是啊，始皇帝，这可万万不可呀！ 寡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连一个民间的女子都不能搞定，我这个皇帝做的还有什么滋味吗？赵高，你要是再敢胡说，我让你一辈子跪在万喜良的坟前。传旨下去，寡人要去长江，谁敢劝阻，当场处死。 退哈。 哎，我快绷不住了，这个我实在是倒不了这个。 哎，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 我就把这个能争取这个念一段， 还是非常像样的，就是那种荒淫无道、暴虐的那个形象，跃然纸上。对，还是很荒淫无道的， 特别能体现出来， 特别的无耻。 我真觉得建春，你就来刚才那个调调，你来一遍始皇帝怎么样？ 我来始皇帝，但是我就不能来这个方言了。 你来你那调，就刚才你那个赵刚那个调调，我 就照你这个路数来，皇上。 哎，就来那路， 那我就普通话来了。 哎，这个 其他角色也得改呀。 你来孟姜女吧。 啊？ 要不你来孟姜女啊，叶鹏？ 我嗓子来不了孟姜女。 那你来孟 姜女。那我来孟姜女。 哎，行， 来孟姜女。 那我来赵 高。 哎，那我来李斯。 扫一下，你来赵高，他来李斯。 您来这赵高可就不能跟我这调门。 对，那我就换一个。 啊，行，那你这嗓子赵高行啊？ 没问题，咱们来。 你可要像个女人啊，李郑磊。 男。 轻轻声声说。对， 一会儿再 来 一段，咱试试。 谄媚的赵高。 谄媚的赵高， 行吧。 然后刚才见出的那种状，赵高状态 的 始皇， 你 好。 刚才那这是始皇帝没鼻子，你知道吗？ 真 的 没鼻子， 还行，把鼻子。 不是始皇帝鼻子，来三二一，还是从赵高这恭喜大王开始 啊！ 来三二一，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六国都已经被大王灭了，天下一统了。 恭喜大王。 哼，从今天开始啊，我就是这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皇帝了。我要做一个孤家寡人，长生不老，往后你们就管我叫始皇帝吧。 始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说赵高啊， 哎， 这缉拿着乱臣贼党的事儿怎么样了？ 启禀始皇帝，昨天报告说三鼎跟五万已经落网，就剩下妖姬白板红中在逃。 嗯，不错。李斯啊， 臣在。 你还有什么要禀报的吗？ 回始皇帝，正在修办李长城呢，就在这个过程中有个女的，她叫孟姜女，她跑长城去找她男人，她男人没找着，她就坐地上哭，一下就把咱长城哭倒了800里呀。 哎，还好，哈哈，李大人已经把她抓了，皇城发落呀。 好，把那个女的给我带上来。 传孟姜女儿上殿。 传孟姜女儿上殿。 依林。 皇上。 哎呦。 民妇孟姜女。大王，你还我男人万喜良。 万喜良是你男人，我是谁呀？ 小女我自幼很善良，认识个男人叫万喜良，我俩青梅幼竹马，日子过得温馨像蜜糖。 3天前我俩入了洞房，我那可怜的万郎被抓去修了城墙，不知道是谁造的谣，说要想使长城万寿无疆，就必须在他脚下埋上万郎。可怜我孤苦的孟姜女，可怜我惨死的万喜良，可怜可怜我那万郎。要想知道罪魁祸首他是谁，就是那个猪狗鸡鸭蛇虫鼠蚁蛤蟆蟑螂都不如的秦始皇。最后我要说一句秦国话，包俊， 大胆 大胆， 人神共愤的包俊， 还骂呀、啊、 你骂一句得了。 我说你倒是大方，他男人是怎么回事啊？ 启禀始皇帝，本来嘛修一里长城得埋一个人，这样长城才会有人气儿。长城工地上传说呀，万喜良人气指数最高了，埋他一个能顶1万个人。您想啊，这样多节省人气成本 啊、哦、我说这个孟姜女啊，这人都死了你哭他做什么呀？亏了他一个这幸福千万家嘛，哭倒了长城还得再建，再建不是又要死了很多的人吗？你就不能替那天下的百姓想想？我看你就不要再哭了，跟寡人入宫。寡人是皇帝，你看这山是寡人的山，这水是寡人的水，人是寡人的民。我已经派了500童男500童女到东海求仙方去了，长生不老那是长生不老的药，回来寡人也给你喝2碗嘞。 暴君，你这是痴心妄想，你焚书坑儒，荒淫暴虐，难道你就不怕后人世代唾骂吗？ 大胆 胆大、 哎、你这么一说倒是给寡人提了个醒啊。哎，这各大出版社那个教科书修改的如何了？ 请始皇帝放心，各大出版社的主编我都已经请过他们做足疗了。 那发票呢？ 按您的意思开都是办公用品。 嗯，好。 暴君，无论你怎样颠倒黑白，也无论你焚了多少书坑了多少儒，都改变不了事实。纵然倾尽五湖四海的水，也难将你身上的罪孽洗清。 你说这寡人是残暴专横，寡人那就跟你说的说的。哎，你们也听着，你说寡人这焚书坑儒烧的那都是那些无用的异端邪说，只准保留农医巫兵4种书，这才是对着国家有用的东西。寡人哪儿做错了？寡人是把那些只会坑蒙拐骗的江湖术士给活埋了，连带的他们家人不过是462人，那比起后世我那些个徒子徒孙的所作所为呀、啊、差远了。寡人统一天下，统一了度量衡，还统一了这货币，那改田井制为郡县制，这一点这些点哪不是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呀、啊，你一个无知的民女，你懂什么呀？ 时间关系啊，时间关系，不是你知道？ 好爽啊！ 你就刚才听那个建春的这一段、 嗯、 秦王的时候，想起了一位老先生，已经过世，黄宗洛。 哦、 啊，黄宗洛先生，这个他这个茶馆里边完了，怂二爷啊，宫廷斗剧里边演皇上， 就是 刚才这个建春的这个调门，这个说话的方式，哎、 嗯， 老头特别特别的棒。 老四爷， 我这差远了， 您给我照顾好我那黄条儿， 演不还有瘾啊，一人能演一宿。 真的，我觉得建春，咱们回头咱们再找一下那个茶馆的 是的 一段、 嗯， 就是黄老爷子这个怂二爷的时候，我觉得建春这个就是他这个嗓音啊，跟完特别特别像。 建春量身定制一期， 真的，我 挑战一下，不能说量身定制，我挑战一下这个角色。 真的，哪天咱们找这么一段，咱可以 演回茶馆，真的可以。 我没演过， 其他人捧捧场，咱们给建春捧一把场子。 哎，好嘞，好嘞。 我觉得那个调门真特别特别像，像秦始皇这个题材呢，也是被人使很多啊。无论现在的这些影视剧啊，还有这电就是这网络剧啊、网大呀、啊，包括我们以前非常著名的各种的什么《古今大战秦俑情》《英雄》以秦朝 《秦记》 啊，《寻秦记》那古天乐那版是吧？ 对，这个穿越剧的鼻祖嘛 啊，《 寻秦记》 啊，《寻秦记》 真的这个题材也是被大家用了很多遍。那同样。就这种题材用起来，这个手段高低啊，能力高低，真就看得出来了。你比如这样也是一个舞台剧，它比现在我们很多就是用影视呈现的这个网络剧和网络电影，这个效果都可能要强。 没错，是这样。 人仅仅是一个舞台的展现，达到这种水平非常非常 功力可见一斑。 下次咱们跟建春约时间， 一言为定。 哎，咱们来一下茶馆。把这个、 行，叶鹏你也顺手也来吧。 对呀、 啊， 叶鹏 也来也行。 咱们还是这个阵容， 你先选个角儿，然后咱们好好啊。 那他来庞太监呀、啊？ 我凭。 什么来捧 太监？本色演出嘛。 好，那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锁定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收听我们的节目、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次感谢叶鹏、感谢建春来到我们的节目， 感谢二位啊。 那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明天晚上6:45我们再见。我是郑雷， 我是王哥，拜拜啦， 拜拜， 拜。 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Yeah.